喂，又翻嚟第三节啦，电影出先睇。 知啊，电影后话 系是啤酥。喂，咁我又想问一下啲比较市侩啲嘅事，就阿导演，你而家呢一刻嘅票房系几多咧？你呢套嘢？ 嗱，即系刚才都听到两位当吓、代表观众，即系观众睇完啦，嗱都笑嘅， 好 啦， 笑嘅。 有啲观众觉得后边我有啲理解唔到，唔知道你理解咗未啊？喂， 系 理解咗未啊？ 头先上一次阿虎你讲解完，我咪讲完之后我就 好啦，我讲解你都未听嘅，OK， 即系认同嘅观众，影评人啦，阿虎嗱，影评人嘅力量就系咁样啦，做得好，即系再去分析嗰套戏，令到我原来套戏咁样，好啦，但系我自己头先就话我去睇。啲优先场，令我识为点解？因为我真系见到观众嗰个反应，哇！我真系嗰阵时好鬼市侩啊！我系计咧，即系究竟观众有笑几多次？ 系 好想量化件事 ，mark 低咗 ，mark 啊，系即系200几次，其实全系200几次。咁我觉得喂， 200个笑位又 200个笑位，即系啲观众其实即系食咗笑蛋啦，定系乜嘢咧？但 系。 我去到后来即正式上映之后返嚟嘅回响都系嘅。 嗯。 当然有如果想 Movie Six 呢即会睇到好多你留言我觉得好多都系水军啦咁样。我自己而家都觉得系。咁但系即嗰个 Movie Six 里面嘅有时评价都有时有啲因为可以冇睇我都写得㗎嘛。 系啊。 唔系规定话即大家随便讲嘅即我觉得喂套戏我觉得麻麻。但有啲人即都有好多甚至好长篇嘅影评或者咩返嚟个回响都系正面嘅我觉得好欣慰即系我哋嘅创作系成功嘅我会觉得系好成功。咁观众系觉得好难得今年有一套咁样嘅喜剧。 其实港产片喜剧已经是少的 了。是。好笑就更少。 好笑就更加少。 咦还未讲过票房的数字。 是啦。 哦你想知道票房。票房就真的多谢各位支持。 恭喜晒。 冲破1000万了现在。过了1000万了。 过了1000万是1000几多少 现在。1000都是1022万咁样咯， 千零二十。 因为你而家系谂住哇，千几 啦，食饭啦， 唔系啊，即系我第一套我就知道，哇，港产片要过千真系好难。 系啦，所以其实你变咗呢个港产嘅千万导演，其实真系 知唔知有好多新导演嘅戏系过唔到100万嘅，即系我呢个系好担心。今年当然王俊呢无名好劲，但系真系佢好劲，套戏亦都好劲，哇！所以即系又攞奖又成，哇！咁样唔系套套都可以过千万嘅，即系而家过千万系唔容易事。当然29+1亦都系好犀利嘅，即 系 呢间公司系特别旺啦。今年蛋哥小男人又过千，跟住彭守卫导演又过千，咁好彩我哋两个 系啦， 新导演都不忘不负所望啊！都唔望你过㗎啦本来就唔望你过㗎啦。 你过到都 多谢。各位演员啦即係喺中间好大力嘅宣传啦即係因为演员真係我諗卡士好我諗好影响你的观众即係喂阿波今次好笑喎包好正喎咁样即係宇桥亦都大家喂我睇到宇桥嘅发挥喎一阵喂又好想问 宇桥嘅角色嘅 问题。 即係我觉得大家演员上面嘅火花里面你大家就睇到点解会话里面有咁多笑位其实就因为演员里面困出嚟嘅火花我觉得好精彩。 係啦。係 unexpect 嘅所有嘢都。 系 你阿伟继续问， 咁我想问一下，宇桥系喺戏入边饰演个北姑啊嘛？ 系啊系啊系，内地嚟讲嘅系啦，咁从事呢个按摩， 系佢系卖艺不卖身噶，你要知道暂即系初系咁设定嘅 吓。咁 都直接系㗎啦讲真上到嗰个楼。只不过为咗有时审批啊过关亦都唔讲到太白。我哋又唔系要卖色情。即系呢一套反而就系以前初头我諗大家都会有怀疑即系喂会唔会一路向西移啊即系有个西字啊咁样会唔系一套即系有色情元素嘅电影呢咁样。但系其实睇完之后就知道哇色情嗰个低度呢差唔多系， 即系佢打车轮就算色情。 系啊，即系露点嘅有系拍豪露点，即系咁样嘅啫，系啦。 咁咁阿柏豪你个角色就同阿宇桥呢个北姑就有一段恋情啦。 系啊， 系啦。咁后边亦都非常之，即系我见到你哋都好似都好重点放喺呢一段恋情入边。即系反而阿柏豪同佢女朋友嘅感情咧，嗰啲戏咧就冇轻啲嘅，反而重点系放咗喺阿柏豪 同宇桥 第三者嘅爱情， 系啦。 咁俾我感觉就系、是、都 我觉得 唔正確啊嘛， 唔正確， 唔正確啊，唔可以咁样嘅， 太过， 你代表大婆出声、啊， 理想啊，太理想化，即系佢同阿北姑嘅恋情咧、嗯，即系好似 design 得比较理想化，嗯、即系到底真实会唔会有啲咁嘅事发生？ 咁你试下去， 因为我冇睇过，冇睇过原著啦，唔知佢系咪真系咁。 冇原著可言噶，即系而家亦都几跟原著就系阿丽系啊，大家有 feel 啊、嗯，但系咁点解？即系我哋冇 happy ending 嘅，其实件事 系啊，成件事 你凭咩去即系大家唔系氧气？大家凭咩去做一更加建立一个感情关系、 嗯、 你。大家住喺一啲，我哋都住喺咁嘅地方，我有咁嘅工作环境、嗯，我信你系好人都冇用啊、嗯！即系你应该有你嘅生活嘅、嗯，即系我喺度嚟香港打工或者咩，搵到一啲钱就可能已经完结。我哋要再发展嘅时候，等你有楼或者真系有钱先讲啦。即系呢个就系佢哋呢段感情嗰、那个嗰、嗯、个落笔咯，系啦。咁、嗯、但系话，太理想化系冇理由咁样中意嘅。冇你，定系话冇理由咁靓啦？咁我哋喂都有，都下边都有 Michelle 噶噃，即系 Michelle 代表咗另外一种品味啊。 系觉得啊呢、這个北姑太好啦，即系一入嚟又请你饮。 中意睇，你中意睇衰女人啊嘛？我介绍你睇啊嗱，你中意睇女人，所以我介绍严森电影，严森导演嘅电影好多，即系真实啊，女性啊嘅丑陋啊，要睇啊。咁或者系。私人会所冇啦，嗰啲会唔会嗰啲会啱你啲啊？玩家呢啲， 咁系咯。 嗱，你又唔去同佢讲太理想化啦，又似你哋。 咁你个问题系咩啫？即系你个问题系咪话喂？其实呢、這个一个北姑系完全违反咗我哋平时所理解嘅北姑嘅形象，系咪咁意思啊？ 即系呢个北姑佢太容易即系。 其实取得过啦呢、這个北姑， 即系喺呢啲场所，即系喺呢啲场所嘅地方，太容易去投放咗自己真嘅感情入去啦、嗯。即系、 太容易动情啦， 太容易动情， 呢、這个北姑太容易。 咁男仔容易动情，OK 嘅，我觉得即系以阿周柏豪呢个角色嚟讲，咁佢又唔系真系嗰啲所谓食家咁样，佢都只不过系无意中去咗呢啲场所啫。咁但系与 明嘅做戏还做戏，但系的确啊，你试下接嗰一下系柏豪。 系啦， 即系我啊，男啊，我都话我都点咗爱上，我都一定有幻想，因为女仔点都一定对于将来幸福，即系呢个系， 系啦， 我会觉得做女仔将来幸福嘅幻想，有一个人愿意，即系周星驰啫嘛，嗰、那个嗰阵时喜剧之王都好离谱噶， 系啦， 周星驰，我养你一句话养你就咁当就喊。但依个系坚嘅，阿伟多啲拍拖啦。 嗱，即系少年，你太年轻了。即系你知唔知讲好多咧？嗰啲有好多风尘女子啊，点样死喺啲小白脸手上？喂，都系呢啲佢以为嗰个小白脸系 O K 啫。 一个 你明唔明啊？ 盼望啊嘛， 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我抌呢啲 case 出嚟话俾你听，喂，嗰啲小白脸，喂，要佢要个女要个女嘅去 赚钱， 又唔介意、啊？喂，你话嗰个北姑系咪？容易动情啊，对某一啲嘅 target 系嘅，但系你话喂，如果周柏豪嗰啲，喂，肯定有某一啲北姑系食呢一，即系中意呢男仔噶嘛，系会有噶。 同我哋套戏其实又冇 focus 喺咧，即系系咪，即系有爱情先，但系爱情先，我哋嘅命题系点解会有呢种爱情？我哋唔系纯为咗想，即系唔系叫爱情太空舱啊嘛，我哋唔系讲里边就会拍拖嘛，系讲。可能就算你两个人都鍾意对方，但係大家就会 因为嗰样嘢。 竟然係因为冇你嘅物业或者我哋冇地方住。 就不能开花结果啦。 就会有阻碍，咁係好离谱嘅事嚟㗎嘛。即係每一个角色都有啲类近咁嘅情况，就係、是、我因为我有冇 有啲缺陷 而令到我嘅人生竟然有啲咁嘅重大。其实好错㗎嘛呢件事。 好似话你咁样讲令我觉得係、啊、就因为我冇楼，所以我连拥有一个北姑 真爱， 系啊， 真爱都冇 嘅能力都冇， 所以系啊，柏豪 set 就系咁啊，即系 系啊， 其实应该话里边本来我自己对于呢条线我自己有少少难 搞嘅， 难搞嘅，亦都系我想继续搞落去，因为我觉得仲有连仙雅嗰个角色，我系觉得我系亏欠咗噶、嗯，我冇俾一个机会佢去 发挥嘅，其实 去讲清楚、嗯，其实我即系本来嘅原稿嗰度咧写咗就系、是，其实佢根本就冇出轨。 嗰、那个系表哥嚟嘅， 系啦，我都记得好似第一个系咁样样嘅。 好啦，跟住翻嚟拍豪先知道大镬， 系啦，自己出 女拍嘅，自己走出人渣，即系呢啲先系真实啊嘛。 系啦， 我以为你出去偷食，点知 你冇、 我转头我就已经上咗别人，跟住大家人哋又好彩，人哋唔松我啫，咁我就要追翻个女朋友啦，咁样，但系我又唔可以俾佢知， 系啦， 即系呢种先系，但系我哋实在冇咁长篇幅，我哋唔系爱情太空舱啊嘛、如果我哋再开入爱情太空舱，我就 应该系咁去 拍埋呢一段啦，咁样，但系我哋都尽快啫。即系我同柏豪倾嗰阵时系咁嘅，喂，有啲女仔真系同你话 long date， 但其实同咗第二个一齐啦，你仲等啊？即系呢啲系真实嘅时候，我亦都唔介意，即系而家个篇幅所限就系咁咯。即系多谢你特别留意呢条，即系好多人即系觉得好笑或者系呼应佢嘅问题嘅时候，即系爱情呢件事比较难嘅，因为里面太多有大师啊 Bob 啊，系啦，其实娱乐性好多会拉开咗大家 focus。咁但系阿吴欣欣导演即系特别啦，佢去对于呢几场即系关于渔桥嘅拍得好好，我觉得咁啊阿桥嘅发挥亦都好好，咁柏豪向来就劲啦，一哥而家系嘛，即系。即系佢今次嘅妻孙，其实我觉得系有一个深度嘅交流，因为我再理解咗，因为拍好嗰阵时咧，其实嗰阵时拍嗰阵时未知，其实即系恭喜佢结婚先啦，咁样，即系到而家大家偶像唔讲吓，唔提啦，但系其实拍好好爱佢嘅爱人嘅，即系好希望结婚呢样嘢系啊，令我呼应到佢系即系。想结婚有几错啫呢件事，我想同爱嘅人一起结婚，咁但系得唔得到回应同回报呢、這个系我哋男仔又好，女仔又好，都系一个咁嘅困境啦，咁样拍多啲拖啦，阿伟好嘛？大家都咁话啦，我咁样 一脚踏多啲咁样，多啲经验。 系啊， 闹乱入嘅， 能者居之，能者居之， 系啦，好呢，系啦，你见四叔嗰啲。 咁啊，翻嚟就即系，其实西方记录最后尾带出嘅效果就系又令我过千交代到俾 郭志。咁如果其实嗱，我想 演员又觉得今次即系大家都评价对于演员喺戏剧演出嗰度又好，即系多谢大师大师，即系林敏聪大师系特别提携啊！我觉得即系特携我两个咧，真系好鬼锡我哋，我只可以话好感谢大师，因为佢其实好多谢票佢都 有出嚟， 观众好喜欢佢。佢里边嘅演出其实系佢本色演出，但系佢又再，因为我嗰阵时有啲担心，即系喺全力扣杀，佢已经做过一个类似呢种咁嘅演出， 疯狂嘅， 系啊，疯狂，咁已经系好有佢嘅层次。但系今次佢再交出咗就系、是，我希望又喺呢种疯狂之余，仲有一啲一滴嘅认真。而嗰啲认真唔使真系好咩，可以更加游走于间半醒半醉之间嘅嗰种状态，咁咪跟住做到呢件事，咁我觉得佢点出咗好多成套戏，其实好大嘅命题，即系佢个角色点出嚟嘅，即系一个精神失常嘅人去顶出，即系香港人其实唔会咁容易被打败嘅，香港人系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自己本身嘅问题，即系呢啲都系套戏里边即系好成功讲出咗，而有人知道我就已经觉得好感恩啦。 成件事佢系完全驾驭到呢个角色，系有余咯。我就系话系游刃有余咯，完全吓。咁、我想问一下呢个再试配啲问题就系、是，你 有几试配？ 你而家过咗千万，你而家过咗千万之后变咗千万导演，同你之前嘅。一啲待遇啊，一啲称谓啊，一啲人对你嘅待遇态度啊，有冇？ 我谂冇咯，睇你阿虎哥同阿伟对我嘅咁嘅评价，好明显就 喂，我哋嘅评价 我哋有就多， 梗啲老细拍下你膊头啊， 几嚿鱼啦， 唔 系即系依个啦。实际讲就系有帮助，即系对于新导演的确有个好成绩，点都系好过坏成绩先啦，一定。 我哋之前嘅母校啊，都即刻啊，有啲师弟已经走上嚟呢个求教啊， 唔系求教，系国家终于 系啦，又冇俾你啦。 即系我哋毕业之后咁啊，校方就终于都有一个成才，翻嚟。讲下嘢啦，如果唔系咁，的确呢个现实啦，系咪先？咁做到成绩出嚟，做到一个表现，咁起码容易地俾人哋记得或者记住。好啦，咁之后仲有冇可能？咁其实就系 老板亦都好开心呢套戏嘅制作，即系呢个反应，咁佢又已经决定就系开拍续集嘅。 哦， 系啦，咁但系续集究竟拍咩咧？咁啊，仲系而家就喺度 琢磨紧， 系啦，研究紧，即系啊，点样去再做一次更加好笑同埋更加新嘅状态咧？即系咪原班人马咧？即系呢个卡士其实喂砌咗呢个人阵几好啊！大家感官系，如果再俾一次，喂，又系佢哋五个。睇唔睇？其实今次我觉得今次就可能乘胜追击咧，就大家诶、欸，西方其实我知你咩事啦，起码都有十几万人睇过啊嘛，呢套戏 系啦系啦， 咁诶再出碟啊，或者再盗版啊，你哋呢班吓冚家铲要偷录啊， 我 upload 啊，咁样 剪接版 喺 Facebook 嗰度贴就跟住睇直播啊，呢啲冚家铲啊，呢啲偷电影嘅行为啊， 啊 咁啊， 呢啲 仆街 嘅导演版咧。 导演版 系 即系剪过去啊！ 嗱，呢度要卖下广告就系咧，因为我早前就同另外导演吴肯邦导演啦，同埋阿林敏聪咧大师咧就录咗呢个啊 DVD 或者 Blu-ray 里边咧有啲导演嘅 audio commentary 哦评论版， 冇错啦，就有呢个 sender 咧，就是、我哋三个咧去再评述一次咧成套戏里边， 一路睇一路听。 啊，头先已经听咗好多啊，但系仲有一啲更加正嘅、更加绝核嘅秘闻咧，就喺嗰度啦。咁啊要同埋你有啲 detail 先啦，有啲 bonus 啦、花絮啦咁样，即系例如喺戏里边，其实有一场我好想放嘅，但我哋放唔到，就系、是、其实佢哋天台咧就喂，听唔听到晒？飞神到天边，跟住其实咧系佢哋四个咧唱咗，真系喺天台度唱咗《美穗战士》嘅，即系大家真系佢哋即场背，因为我觉得《美穗战士》又系其实男仔当几个真系咁嘅马路。大家都有共鸣点，就系、是、美穗战士，即系女啊嘛！我哋哇，呢件事系好有男人嘅浪漫嘅，而佢哋真系讲起嘅柏豪啊，真系呢个柏豪真对白啊！我中意木野真琴嘅，好咁啊！ 我都中意木野真琴， 跟住其实 baby 就我水野阿美嘅咁样，诶，咁呢啲真系现场 jam 咗就摆落去就唱啦，跟住咁大系遗族大师啊，咩歌嚟噶？但系诶，继续唱啦，咁样跟住呢一场。话本嘅原声我系觉得好中意嘅，咁但系我哋又有我哋主题曲啦，咁嗰度亦摆唔到咁多嘢，卡拉 OK 咁样，所以就 会唔会送俾一啲听众咧？ 送俾咩听众啊？即系呢首歌啊？ 唔系。 碟 系啦，一啲碟会唔会送？ 都未出， 系啦，我就出咗之后。 套戏未落画嘅大哥， 套戏未落。 套戏而家你仲喺翻 search 翻 movie six 嗰度咧，系仲有每日都仲有场次噶。 OK， 即系仲有多谢。喺去到已经上咗成三十几日啦，已经四十日啦。 其实即系话仲有机会系可以过二千万大关， 冇可能，冇可能。你哋 加长加翻十零次就加翻十零次就有噶啦。 所有戏都突然落画，跟住所有场即系 唔系佢讲紧日元啊？ 日元都冇可能，即系点样可以？喂，得翻每日几场咁系仲未睇嘅都可以有，但我都会又唔系话嘅，即系我觉得呢套戏适合多啲人一齐睇嘅。你如果真系自己睇，可能冇，因为我谂系每次喺戏院嗰度，我感染咗就系、是、你会 feel 到，大家都系同声同气，香港人先会笑到嗰啲位 啦。 即系等于我哋嗰阵时同期上系《战狼二》啊嘛，即系好难嘅《战狼二》嘅观众突然，因为嗰阵时《战狼二》好劲啊嘛，又成六十亿咁样，又铺天盖地又成，咁大家我哋话都系争紧嘅，战龙一直喺我哋后面咬紧啊！好彩我哋为保呢个香港嘅电影嘅一席位，即系一直都，但我哋一直输俾小丑回魂，小丑回魂又好犀利，即系喺惊吓片我哋又一直输咁样，即系一直都好似爬到有两三次，我哋喺票房上追到过到佢嘅， 都上咗好耐啊！小丑回魂 好耐，而其实同步而家小丑回魂三妇女。出猫特工，其实我哋上咗成个月，斗咗成个月啦。战狼二都仲喺度嘅，其实我哋呢几套戏系打成个月。咁当然我哋 你呢对手其实好强劲噶，真系。 其实系嘅，但系起码系一啲咧，其实 难打。 系，但系大家系一啲慢，即系长打内打型嘅，即系唔系第一下就冲入去戏院睇嗰啲先，即系好似皇家特工啊、追龙啊呢一类。即系大片啊嘛，即系大片格，佢永远霸咗喺票房一二噶啦，嗰度有可能有过半数嘅票房，单日票房都去咗佢哋度。咁我哋就系执后边嘅票房，口碑咁样慢慢咁样储翻嚟。咁所以呢个经历都系好难得，即系终于知道每一张飞咬开都系真金白银。哇！你要令一个人喺戏院门口 揀你嘅。 揀你嘅戏真係嘩难个登天啊，即係如果假如即係如果你冇任何嘢可以即係你唔知佢会咩，佢係一个咩嘅口味嘅人嚟喎。嘩我真係睇黑人电影㗎咗。我只会睇黑炮㗎啫。 唔係好鍾意睇恐怖片㗎咗。 係啊，你真係睇恐怖片嘅时候咁点样去千万呢，即係嘩二千万其实真係点解而家票房咁疲弱，就係、是、你哋观众呢即係而家好谨慎啦，因为睇戏太容易啦。到我真係入戏院嘅时候，喜剧点解咁重要，就係、是因为你屋企真系唔会有个效果，就系、是、其隔篱有观众一齐笑，你听到人笑，你自己都开心啊！即系嗰个感染力真系得戏院里边嘅喜剧会带到。咁所以我会继续做喜剧呢件事咯，唔会突然唔做喜剧啦，我以后都要吓，即系惊吓都系嘅，全间院一齐惊都系一样好正嘅事，所以多啲入戏院呢个系好嘅。 但系惊吓片咧就有个有少少嘅缺陷，就系惊嘅话咧，其实咧系难感染过笑嘅，笑你有声有剩咧，其实你感觉到，但系惊吓咧，我缩埋我隔篱嗰个缩埋一嚿，其实咧你系冇咁容易感觉到佢系惊。 但系你自己就系、是、你自己播碟，你有得逃避啊嘛。 系啦， 电影院又冇得逃避，同埋嗰个惊系。哎，我唔够胆咁惊啊，因为你隔篱有人㗎嘛，就呢、是、种就更加呢羞愧，呢种好似呢种羞耻批咁样。 你见人哋唔敢睇，你见人哋唔敢睇，你又唔可以唔敢睇啊。 係啊，即係喂，梁丽峰揞眼好囉㗎喎，但係又要即係又怕痕又怕痛，但又爽嗰种感觉，即係有时戏院就係呢种魔力，即係呼吁大家多啲入戏院睇戏系好嘅，即系个好 支持电影业啊，支持香港电影，就嚟断戏噶啦，我哋要再唔支持就， 亦都喺度即系借机会多谢有幸即系听到而家到呢度，即系亦都有睇西方极乐嘅所有观众啦，即系我谂。我代表个人啦，个人讲啦，或者代表另外拍档吴汉芳导演讲，即系我哋会继续努力嘅。即系今次嘅成功，今次嘅支持系好多谢大家，即系会继续。即系当然啦，亦都的确所谓嘅千万导演都系呢啲你哋喺度揶揄我啦。因为如果擘开就系每人500万啫，咁样系啦。咁好明显吴汉芳导演占大份啲啦，我经验再少咁样。好啦，咁1000系佢咯，我嗰廿零万系我咯，好唔好啊？咁样，因为廿零万 够请食饭啊！我哋两个10万够啦。 不如问下赛事佢啲问题啊？你哋有几等钱使？饭又剩吓、啊，大肥吓个、啊、台，喂，不如我食佢先问啦。我可唔可以即系呢个节目？即系嗱，我唔知听完之后，我其实交翻俾，唔系交翻俾而家即系本来主持人啦，即系佢哋听完唔知佢哋会唔会想睇一睇西方极乐咧？即系呢个我会想问啦，即系可能佢连呢一集都唔会听啦，希望佢会听喺呢集，即系我哋话晒都嚟咗佢嘅主场度搞事啊嘛，搞咗一集咁样嘅节目， 佢会可能上去淋你红油啊咁样塞你， 唔系即系佢会再出一篇嘅，我睇啊，我辣即系评价，咁都冇事。喂，讲真，有其他影评真系直接，好多戏唔系完美无瑕嘅，大佬好多千疮百孔，我自己拍更加知道，我用咗好多方法，或者用咗我哋好多时间去补救，去做到而家观众有个咁嘅感官嘅。好啦，所以。任何批评其实我哋系欢迎，因为只有批评我哋先会觉得你真係有睇有用心。 有得改进啦。 係呀、啊。即係你嗰啲呢都可以嘅嗰啲呢，我哋知道你真係你同我死呀、啊。咁、啊、所以希望。 喂有啲彩蛋画面我见到你喺入面。 係呀咁点呀。即係觉得就好仔细啦。 係呀、啊。 唉够钟啦，我俾人。 仔细啦。 喂咁啊我哋有缘再讲。 好啦，咁啊，下一集系变翻普通正常版嘅， 系噶，当然啦， 电影室先睇，哦，咁好咯，咁啊， 我哋 交翻俾电影室先睇啦， 好，去翻场景， 拜拜， 拜拜。